第七课，生词，五十六页。 Sein, sein, 克，克，卡，卡，卡，卡 ，l, l, n。N. Chamar. Chamar. Yada. Yada. Lo. Lo. Ha. Ha. Hallo. Hallo. Michael.Michael. Davar. Davar. Gam. Gam.